为地下导演讨论会，每位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，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，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，三度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，梦想进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， 伪装逼让学生能排队，你是不如非的头头人才，但是碗口舌的脸快几拍，比心更重要的是愿意写， 管你小众大众我配，管你是小清新是中空位我配，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，我配都配都配， 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，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。 全套无影少女装备让她非常陶醉，星期五24小时11点都还明媚，网络上50个粉丝明明一点都不累， 装逼让学生